歌曲《历史的天空》是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的片尾曲，由毛阿敏演唱，其苍凉而荡气回肠的曲风也奠定了历史咏叹歌曲的巅峰。一起来听到《历史的天空》。 一个个鲜活的面容，淹没了荒城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。岁月啊，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，姓王谁认定啊？盛衰岂无凭啊？一夜风云散啊，变换了老时空。聚散皆是缘啊，离合纵断情啊，当生前世啊，何计身后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

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投降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。我爱你啊，很想念，很感谢有你的夏天，没有人说会擦掉沉默的话，很爱你啊，你承诺给眼泪一阵好时光，我将在那年那夜那一天，你不来我不来。肩膀陪我在以后流浪，可青春就是这样，流着眼泪鼓掌，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明明一声不响，等我们投降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。我爱你啊，很想念，很感谢有你的夏天，没有人说谎啊，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。 听雨的过往，模模糊糊泪贴在眼眶，雨来一趟天上到人间，哭到断肠还要怎么样，街上行人匆匆，剪影像逃亡，伞下恋人漫步幸福的片段，哦，爱好难，回头不见不散。不管爱从哪里来，不论真心已不在，满城风雨满城灾，在眼眶，雨来一趟天上到人间，哭到断肠爱要怎么样，街上行人匆匆，剪影像逃亡，伞下恋人漫步幸福的片段，哦， 怪好难，回头不见不散。不管爱从哪里来，不论痴心已不在，满城风雨满城彩，值得等的人不该。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不论我将何处去，雨从天边落下来，湿了凝望成感慨。滴滴答答滴滴答滴答，不论痴心已不在，滴滴答答滴滴答滴答，值得等的人不该。雨从天边落下来，湿了凝望成感慨。 请不要人已不来，我们的天空不再晴朗，看那阴霾来得奇怪。地球人要去想一想，这地球已经变坏，我们的海洋不再一样，带来灾害值得无奶。 我春种盛开，蓝天已不在，美好的世界说拜拜。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的路怎么走？ 不想一想，这地球又去关怀，自然生态继续破坏，发生灾害，人类的悲哀。 我春种盛开，蓝天已不在，把什么留给后代？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把地球出卖。 尊重生态，蓝天已不在，美好的世界说拜拜。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的路怎么走？ 不尊重生态，蓝天已不在，把什么留给后代？ 哟，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发